恒指夜期而家系跌紧75点，做紧26519点，成交张数超过8000张。十只最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78蚊升15蚊，美团289.2跌8毫，中国平安94.3升3.3，阿里巴巴257.2跌4.2，中国海洋石油7.75跌3.8，盈富基金26.72升1.6，建设银行6.2升1.2，小米集团26.15跌3.5，中国生物制药6.88跌9.2，工商银行5.1升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2，日元104.5，瑞士法郎0.905，加元1.296，人民币离岸价6.566，英镑对美元1.334，欧元对美元1.19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港金收报16560蚊，比上日收市升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07.56美元，卖出价1808.38美元。港汇指数101.8，跌0.2。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不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撑。 各位香港电台第一台的朋友，你们好，我是香港一家旅行社的执行董事袁国权。在疫情影响下，我们零收入，员工没有工作，旅游业界从业员真的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我们仍然是努力面对困难。我们曾经试过现在做一天的本地游，亦都有做网购。在这里祝愿疫情快点过去，回复正轨，大家一起加油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过。 个人意见节目《广东广西》现在开始。 咁啊，星期二，咁啊，岑日飞师兄咧就主持，咁啊，佢嘅嘉宾有两位，苏生、苏又安先生，同埋啊前馆长啊阿丁新炮博士，咁啊，仲有小弟，咁啊个题目咧就是、东华三院105年筹募文化同社会发展，咁啊。两位呢，一位是现任的 东华三院总监。 总监。一位呢就是香港历史专家丁新柏博士。咁两位呢就都是电话同我哋呢讲述。因为呢香港疫情呢相当之严峻。咁 啊最令。 咁啊而家呢喺直播室呢就我同岑兄两位。主持，咁希望咧气氛仍然咁好嘅，啊，咁丁博士， 系你好， 你好，你好，苏生， 你好，好耐冇见，系， 你好，你好，咁边位讲先啊？ 阿苏，丁博士讲先啦， 丁博士讲先啦，讲啲古老嘢啦，好啊， 咁啊，咁嘅，因为咧，其实依家咧就喺文化博物馆， 嗯 就有一个叫善道同行，即系广东话三院150年筹募文化。 哇，有咁耐噶啦！ 系啊，同埋呢个社会发展啊，嗰、那个筹募文化同社会发展系息息相关。 嗯 今年啱啱150啊嘛，因为佢系1870年成立嘅、 哦哦。哎呀！ 犀利啊！ 犀利犀利犀利！ 這個、不得了，這個不得了啊！歷史夠耐，而且即係能夠嚇、 啊、 規模咁大， 係啊係啊， 多元化呢、這個非常之難得嘅。 係啊係啊 咁 啊, 啊, 啊, 啊，所以今年就特登搞咗咁嘅展覽，咁啊早排就開咗一幕，咁但係可能喺即係聽日好似又刪翻。 點解？哦，即係疫情問題。 係啊，唉、嗯，疫情關係咧，又要刪，咁我睇下幾時又開翻啦。 係啊， 但係好精彩嘅，好、嗯，因為聽開咗之後咧，聽講都好多人參觀啊。 係啊，冇錯啊。 係咯、啊，因為個內容非常豐富。 係係係。 咁啊，今次嚟講咧，就即係展出咗好多塊牌匾喎，嗰啲金碧輝煌，有冇睇過啊？ 我冇睇過，因為咧都係疫情問題。 係。 咁啊，好少出街。 係。 但係我睇書咧，書籍咧就同埋網上都好多圖片睇到。 係。 咁啊，尤其正話你講嘅萬格咧，即係皇帝俾嘅，總統俾嘅， 係， 唉，各式各樣啊， 不得了啊， 不得了，真係咧琳琅滿目啊， 係啊，係啊， 係啊。我攞依個展覽咧都有必須嘅，因為我發覺到香港好多人咧都認識東華三院，但係問起咧，我東華三院，我問人家最近， 係 東華三院個東字點解啊？ 點解唔係識解？ 个个答错啊！喂，系咪东联国院啊？咁样吓，唔、啊、知个东华三院个东点解？然后我问佢东华三院系边三间院啊？ 我更加唔识， 都答唔出啊！个个都识讲东华三院，但系边三个院咧， 系 讲唔出啦， 系 啊。 嗱，佢第一間係東華醫院啦，1870年啦，咁就喺上環，即、就、係、是、近住喺呢個普仁街嗰度啦。 冇錯。 咁啊，第二間咧就其實就喺九龍嘅，因為咧其實嗱好有意思嘅就係廣華醫院。係 啦。 嗱，廣華醫院係九龍第一間醫院嚟嘅。 係啊，係啊。 嚇，咁啊好難得嘅，因為佢比九龍醫院咧仲要早成十幾廿年。 係啊。 是啊，因为嗰时啲西人嘈啊，话喂，点解啲华人有间医院我哋冇噶咁？咁所以嘈熬一轮，政府最后先整间九龙医院出嚟。咁但系1911年，即系其实好得意，广华医院开幕嗰日咧，系1911年嘅10月9日。 九号十号咧， 即系差唔多同辛亥革命同步。 辛亥革命同年 啊，争一日啫。 差一日啫， 好神奇。咁然之后最后就系去到1920几年咧。就即係有啲街坊又覺得，即係東區係咪應該有間醫院呢？ 係咁啊，做出東華東院啦。 係咁啊，整個東華東院出嚟。咁、 嗯、 基本就係呢三間啦。咁、嗯、當然戰後仲有其他嗰啲，即係其他嘅醫院嘅咁啊，但係主要就係呢三間啦。 係啦。 其實個年份咧，丁博士，我同人講咧，我好多朋友都係廣華醫院出世嘅。 係啊係啊。 我問佢話廣華醫院幾時起㗎？冇人識講， 喂，識講。 其實第時同佢講話，同辛亥革命同步差唔多，咁啊個個都記得噶啦。 係 啊，東華東院咧都易記喎。 係 東華東院咧，1929年喎。如果你同歷史掛鈎咧，東華1929年就係美國嗰個華爾街股市啊，係 大冧 啊，大蕭條啊。咁啊，講1929就知啦。 係， 我哋嗱，我哋就咁，因為咧，佢1929年咧。就係、是、紐約嗰個大股市、那個股市大冧啦，咁、但係我哋香港咧要去到1933、34年先至感受到嗰個衝擊， 係、啊， 係啊， 哦， 因為我哋即係睇過東華歷史咧，其實東華喺嗰個年代都好慘， 好慘， 佢唔夠錢啊，冇錢啊， 冇、錢，政府有冇錢俾佢咧？ 有，收尾最後咧就。即係一路糾纏到大概係1936、1937年咧，1937、1938年嘅時候咧，最後就針掂數，咁啊政府話得，嗱你每年嗰個赤字咧，我幫你填補，但係咧我要成立個醫務委員會去管住你嘅醫務。 哦，就直至今啦。 咁啊，因為其實咧咁嘅，因為其實香港政府咧一直都對於東華個中醫咧係好有意見嘅。 係咩？ 系，佢一直都想，即系其实我谂啲西人咧，佢哋就即系觉得西医，即系佢哋唔知道中医系咩一回事， 咁所以佢哋覺得哇咩嚟㗎呢啲咁樣，所以就成個西人社會，包括香港政府咧，其實對中醫都係頗有 意見， 頗有意見。咁、其實嗰陣時佢哋就逼東華咧，就即係嗱，我幫你都得，但係咧就有幾個條件，其中一個條件咧就希望東華係停咗佢個中醫。 哎呀，而家開分咋嚇？ 咁但係東華咧就樣樣條件都同意，唯獨是呢一樣咧，佢話唔得，因為咧佢話我哋就因為提供中醫藥嚟到成立嘅。 係啦， 如果我哋停咗中醫藥咧，我哋對即係對唔住我哋嘅先輩啊。 係啦，冇管啊， 我覺得呢個好仁慈嘅，所以佢一路堅持落去就一定要有中醫。 係。 咁最後香港政府唉算啦算啦，即係你其他你都同意咗。咁啊，無謂再糾纏落去啦。所以東華就繼續有。咁所以其實你講起呢個1929年咧嗰個大，即係嗰個經濟大蕭條咧，其實對東華影響好大。因為嗱，佢嗰啲總理咧，其實好多係做南北行啊， 係啊係啊係啊， 金山莊，所以個生意一唔好咧，佢哋受影響。加上咧就係東華其實佢即係由1873年開始咧，就開始買物業啊，即係每一年有錢剩，咁啊問過香港政府。同意，咁佢就走去買物業，咁所以變咗佢嘅物業咧係相當之多嘅。 哦、 但係到個經濟一唔好嘅時候咧，未必收到租。 係，咁佢賣翻唔賣翻出去啊？ 其實佢就唔賣嘅，東華只買不賣。喺、歷史上佢曾經有過一次咧，係想賣嘅，就係、去到1944年， 係 山窮水盡。 哎呀， 日佔時期 係日佔時期喎。 日佔時期，去到山窮水盡，去到1944年咧。就開會就好艱難嘅決定，就話不如賣物業啦咁，因為頂唔順，結果冇人買， 都冇人買。 嗰年代邊樹有人買啊？就係到1944年啊，最艱難嘅時候。 係冇錯。 不過丁博士咧，嗱，我係好想讓補充， 係 東華三院由中醫轉西醫咧，就同而家呢個 COVID-19 都有啲少少拉 有關， 因為1894年由中醫變西醫。你一講1894，梗係諗起甲午戰爭。但如果你講香港咧，嗰年就發生鼠疫， 係鼠疫 啊，所以問題就話咧，你用西醫先快噶嘛，你對付啲疫症係嘛？嗰時個問題中醫啊慢噶嘛，所以變咗由中醫變西醫就係1894年就因為有鼠疫嘅問題。 嗱，佢咁樣樣，嗱，佢經過鼠疫之後咧，嗱，其實鼠疫咧，中西醫都束手無策嘅。 係啊， 咁但係咧，就去到1896年嘅時候咧，就香港政府就成立咗一個委員會去查呢個東華。咁咧就係、最後嗰個結論咧、就係即係佢哋覺得東華仍然係有佢嘅存在價值，但係咧就要求佢引進西醫啦。 哦， 要求引進西醫。咁、另外有一樣嘢值得提嘅喎，其實呢個鼠疫最後破解咗係老鼠身上嘅虱係傳染嘅咧，喺香港發現嘅喎。 係咩？哦。 兩個科學家一起在香港發現， 好重要喎、啊！呢、這個 一個是日本人，叫做北里柴三郎，另外一個咧就係、嚟自越南嘅法國嘅科學家， 係 佢叫做 Yashin。咁最後咧就係、因為 Yashin 佢嗰個即係報導咧，就喺《刺針》雜誌發表。我哋今年成日都聽到呢個 刺針，係、 啊、就係呢個刺針雜誌，我就已經有啦。咁、最後，所以呢個最後嗰個菌咧，就用呢個 Yashin 嘅名嚟到命名。 所以叫 Yashin。 係，所以北里柴三郎就輸咗一場，其實係差唔多同時喺香港發現嘅。 哦，喺香港發現，咁啊對世界嘅衞生咧嘅。資料咧係提高好大喎。 係啊，因為鼠疫，你知道，如果去到中世紀咧，係、哇 死症嚟噶， 不得了啊！ 係啊，當年咧黑死病咧喺歐洲流行嘅時候咧，差唔多成歐洲癱瘓噶喎。 係冇錯， 係咪啊？ 不得了，佢人 不得了 噶，好多啊！ 啲人搬曬上去山上高住噶，喺 castle 度住噶。 哦，系啊，系 啊，如果你去到咩高加索啊，其他地方咧、就佢哋都讲呢个故事嘅。 系啊， 系 啊。 十日谈咧，嗰本小说咧就系咁样起源噶。 系 嗰、个香港历史，其实丁博士都仲可以补充嘅。当年鼠疫咧，就要将鼠疫患者最多嘅地方夷为平地。 系啊，系啊。 咁而家喺嗰笪地方就系丁博士咪起咗个纪念地方。 系啊， 依家咪起咗个公园咯。 卜公啊， 卜公 啊，所以你去卜公嘅时候，应该当年嘅鼠疫。 系啊。 佢因为咁样样啊，因为咧嗰个地方咧，其实嗰个居住环境好恶劣。咁其实呢度咧，有时又真系 好惡搞嘅，因為咧，其實啲華人咧，嗰啲有即係嗰啲華人嗰啲地產商咧，佢哋為咗揾錢咧，就起到啲樓有咁逼得咁逼。 係啊， 同埋佢亦都唔理嗰個衞生嘅情況。 嗯， 咁所以最後咧就係、是，即係其實有我哋知道去到1880几年嘅時候咧，就有過一個叫做柴維克嘅報告啊。 係， 即係當時英國就揾咗一個好出名嘅一個衞生專家。咁佢咧就嚟到香港之後咧，佢就做咗個報告，我哋叫做 Chadwick Report。咁呢個 Chadwick Report 裏邊咧就提到當時香港個公共衞生嘅問題。咁佢就話：如果你唔搞好佢咧，你遲早會有即係會搞到大 爆大件事啊！ 係遲早爆大件事。咁、其實就包括係嗰啲人嘅居住環境啦，同埋佢哋上邊住下邊養豬。 哎呀！ 啊，咁然之後咧，就係嗰啲即係嗰啲排泄物咧、又冇適當嘅嗰啲 處理 嗰啲渠道，可以將佢沖走。咁、所以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咧，就導致嗰、那個又即係個生活環境非常之差。咁所以個衞生咧，即係所以嗰個鼠疫最後爆發嘅時候咧，即係可以講、個中心就係喺今日嘅所謂嘅太平山街嗰度。 係啊，而家咧成條街轉曬樣啦，唔同曬啦。 哦，依家開咗好多好、多咖啡室啊！ 阿丁博士係咪嗰條太平山街？因為初初係唔太平，所以搞到個 太平地， 所以變咗太平山街 啊！ 初初好多盜賊啊！那 個、從來就叫做太平山嘅， 係 其實開埠嗰度已經叫做太平山嘅，係啊。咁所以其實就唔係因為即係同我哋依家講嗰啲咩太平間啊嗰啲就兩碼子事嚟嘅，即係我哋通常掉轉嚟講噶嘛，好多嘢係 冇錯， 太平門啊咁樣 係嘛，其實走火門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就唔係嘅，佢呢個係即係其實佢喺應該喺太平山嘅山腳嗰、那個區就叫做太平山。 我都嗰陣時咧，經常帶啲學生咧去嗰度行下嘅。诶，讲下鼠疫啊，讲下香港嘅瘟疫史啊，啊都系 好多嘢睇噶， 又睇下嗰个百姓庙啊， 百姓庙 系嗰个义祠啊， 系， 唉，都系相当嘅 义祠。百姓庙就百姓 系百姓庙里边嘅 广福义祠啊， 冇错， 然后系俗名叫百姓庙啊， 系啦，又叫哪吒庙，因为呢个 济公啊。 济公庙 系济公庙， 济公就后屘去嘅啫。济公原先就喺湾仔迪隆里嘅。咁啊，迪隆里就系今日我谂系湖中嗰度附近嚟嘅。 系冇错。 我哋拆嘅时候咧，就济公就搬咗去即系呢个广福义祠。 系。 咁啊，有少少。 嗰度即系最早噶啦，东莞历史最早嘅广福义祠。 东莞最 系。其实就系因为嗰度啊嘛，就系因为嗰度卫生环境恶劣。咁然之后，当时嘅港督啊麦当劳咧，就俾呢个香即系英国殖民地部责成佢，喂你搞到咁扭搞嘅咁，咁所以佢就啱佢就开岛。佢就有一批賭響，咁英國政府話：喂，你嗰批賭響咧唔好擺落恆常開支啊！你唔該，你一筆過洗鬼咗佢算啦咁。咁佢就啱啱碰著義祠事件，所以佢就嗰筆錢咧，就一方面俾咗幅地俾東莞，二方面俾筆開拔費東莞。咁之後就希望東莞自己運作啦，即係我哋叫東莞模式啦，即係變咗佢華人，因為嗰時華人開始有一班有錢人出現咗。 系 啊，即系南北行啊， 南北行嗰班嘅老细， 啲米行啊 ，click crack 好，即系已经开始系，即系有一班有钱人，咁所以佢哋就可以支持一个中医院嘅运作系咁样嚟。 冇错，系 啊，嗰年系1851年又好易记嘅，1851年就系洪秀全太平天国喺金田村起义， 系 嗰一年。如果你跟歷史掛鈎， 係啊，所以有很多嘢都是即係你咁樣睇咧，你就好容易記嘅，即係兩樣嘢都 記個年份好難記。佢話嗰年就洪秀全太平天国喺金田村起義， 其實正正就是因為太平天国，所以咧其實就好多人走難走嚟香港， 係啦，冇錯， 係嘛，就係即係有拉楞嘅，有很多。即係使到珠三角一帶啲有錢人開始走難，咁啊走去邊咧？咁有啲去澳門，有啲啊走嚟香港， 係冇錯。 咁啊帶咗啲資金啊，啲咁嘅人嚟啊，咁呢啲人就開始喺香港發展。 係啦，咁啊好多謝阿丁博士咧介紹東華三院嘅歷史同埋咧我哋今日所講嘅文化活動啊。 係。 咁啊一陣咧就阿蘇生咧要講多啲啦喎。 好啊， 阿蘇生，咁我哋一阵咧要讲讲咧呢个东华三院啊，85年咧 的筹募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的基金。 好， 那中间呢，有些什么应该讲给大家听的事呢？这样 我想嗱，即系我啱啱丁伯伟都讲啦，即系做咗个展览啦。咁、那个展览咧，即系其实就系我哋都好想话翻俾香港市民听，即系除咗话我哋服务咗香港150周年以外咧，其实系由创院我哋嗰班总理一班商人开始咧，由佢哋去做募捐赈灾。幫助啲貧苦嘅華人開始咧，咁、我哋喺香港呢個社會咧，隨住成個社會發展咧，慢慢咧其實就有一個捐獻啊、籌募嘅文化咧，係形成咗出嚟嘅。咁中間點解我哋就話同個社會嘅發展咧，就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關係咧？就因為去到戰後啦，我哋開始即係個社會係一路發展嘅時候咧，就睇到。那個籌募活動的那個形式的轉變啊，市民大家那個在個社會意識上那個氛圍是即需要去即有力就出力，有錢就出錢去幫人的時候呢，久而久之就看到呢、這個所謂的慈善的活動呢，已經不再是限於呢以前舊的年代呢一班即身傷巨甲或者是一班有錢的人去做，而係咧就已經係變到係就一個好群眾化、好大眾化嘅一個活動， 市民都做嘅， 冇錯。咁及後咧，去到七八十年代咧，就因為電台、電視台嘅蓬勃咧，就令到咧其實咧就成個嗰個籌募嘅嗰個形式唔單止係轉變啊，直頭係即係直頭係一個。一啲盛事嚟嘅， 系社會盛事， 系啦。 當年每年咧十二月咧， 歡樂滿東華， 歡樂滿東華， 系啦， 系只係講過一次名啫，就由得爵士死嗰陣時， 係。嗰年就冇叫做歡樂滿東華， 係冇啊，因為佢唔講歡樂。 係啦，嗰年就冇講歡樂嘅。咁但係即係呢個咧，就睇到咧，我哋香港人咧，即係話成個香港社會咧，就隨住越嚟越多 NGO 慈善團體咧，其實嗰、那個。社會的文化籌募啊，做慈善的氛圍呢，其實就已經是即形成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啦，那一陣呢我們繼續講呢，咁現在聽的歌先，歲月如歌，陳奕迅唱的，咁之後呢新聞報導。 爱上了，看见你如何不懂谦卑，虚讲心中理想不会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我每次回来多少惊喜，也许一生太短，陪着你，情感有若行李，仍然沉重待我整理。似预期，但要走总要飞，告别不可再等你，不管有没有机，给我体贴入微，但你手如明日便要远离，愿你可以留下共我曾愉快的忆记，当世事再没在岁月如歌中找你，再见了，背向你，未够多少伤悲，也许不必再讲所有道理，何时放松我自己？才能花天酒地抱着你，我说过如何一起高飞，这天只想带走还是你，如重温往日游记，但会否疲倦了嬉戏， 時差。他在石恩言信主任查問之下又補充，他已經要求停車場管理公司交出涉案所有閉路電視片段，但是欠缺梯間和升降機內的片段。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被加拿大当局拘捕至今已经两年，事件是一宗严重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真正的目的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加拿大政府扮演美方的帮凶。华春莹强调，孟晚舟没有违反任何加拿大法律，却被无理拘押至今，中方对此表示愤慨，亦都在此予以强烈的谴责，敦促加方立即纠正错误，释放孟晚舟平安回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0014点，是升37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67点，升46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4.51，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7，人民幣6.574，英磅對美元1.336，歐元對美元1.2，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70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8.96美元，賣出1809.77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依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2020年在易经来讲叫做明夷卦，所谓地火明夷，即是说太阳在地下下面，四周一片黑暗，希望过了2020年，黑暗之后就是黎明。我是岑日飞。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半，逢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有见疫情恶化，注册医生至12月11号或之前可以向怀疑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人士发出书面指示。 受检人士需于指示发出两日内接受病毒测试。 检测途径使用医生提供的样本瓶收集深喉唾液样本后交到卫生署辖下诊所或医管局的指定普通科门诊， 或自行安排到卫生署认可私营化验所接受检测。 详情可以浏览 www.coronavirus.gov.hk。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全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选举总统，自然是一个民主过程，不少人对这方面的认识不太深，但如果说这个是要寻求共识，相信应该不差太远了。那科学是不是同样要寻求共识的呢？理科生可能这样答，科学是先对某一个现象作出假设，然后透过实验辨别真伪，从而找出真理。以往科学家的共识最后证明原来是错的，在历史上的例子多不胜数。但如果科学沾上了政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以日益严重的气候危机为例子， 如果全球暖化只是一个自然的变化，这样虽然我们仍然要尽力去适应新的气候，但所谓缓减，例如减少碳排放等等的措施，那就显得不合情理了。但如果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有关，减排就有合理的迫切性，同时亦会挑战很多习以为常的行为、经济活动模式以至政策等等。一些以往具有经济价值的东西，例如煤、石油这样，就会变成不良的资产。拥有这些资产的人自保的一个策略，就是驳斥气候科学。这个时候原本是纯科学的气候科学，已经沦为更大的气候变化公众讨论的一部分。正正因为这个原因，气候科学所受到的恶意批评甚至是攻击，是其他科学从来都未见过的。反对者就是要制造科学对人为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仍然未有共识这个的假象，从而贬低人为暖化科学的可信性。民主和气候科学原来有一个共通点，即是两者都要寻求共识。只可惜对后者来讲，共识会令我们错过了很多解决问题的好时机。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二呢，岑日飞兄呢就主持，咁啊今日嘉宾呢有苏佑安同埋丁新炮两位，咁啊题目呢就系、东华三院百五年呢筹募文化同社会发展，咁啊正话呢阿丁博士呢同我哋都介绍咗好多东华三院嘅历史。咁啊，阿苏生咧亦开始咧准备讲及东华三院呢个社会发展嘅由展览开始讲啦。先，你对呢个东华三院嘅睇法系点咧？ 我对东华三院睇法嗱，我又应该想阿苏总监咧讲下而家最新嘅发展啊！一样嘢啊，苏总监，我想问你啊，我知道啊，东华三院咧就话2011年咧，你开始一间叫东华学院系嘛？ 系学院， 冇错冇错。 我想问一下，依间东华学院啊，有冇机会发展成为东华大学啊？ 我哋都希望可以係即係做得到呢件事嘅，亦都一路即係將呢個定咗去做即係一個目標。咁而家東華學院咧就大約有3000個學生度。 哦，咁多啊！ 係，咁我哋咧就主要嘅科目咧就係、一啲護士嘅學位嘅訓練啦，職業治療師啦。物理治療師啦，同埋一啲即係醫療化驗師啊，同埋呢個放射治療師咧，都係我哋幾個王牌嘅即係項目嚟嘅，亦都每一年咧，好多即係高考嘅畢業生咧都會嚟報讀我哋個學校嘅。咁但係因為做一個私立嘅大學咧，我哋就唔可能單純咧就淨係話做一啲護士嘅訓練啊，或者輔助醫療嘅專業嘅訓練嘅課程，咁都要喺譬如人文學科啊，或者其他嗰方面咧，都要有啲發展啊咁樣。咁我哋喺呢一方面咧，我哋就都繼續努力緊嘅。咁但係即係我哋學院都仲係比較新啊，咁都係即係10年嘅時間啫。咁咧就大家如果睇翻咧，我哋喺香港嘅私立嘅大專咧，由佢哋做私立大專去到做到一個私立大學嗰個 指引同埋個路途咧都比較長時間。 樹人就係一個例子啦， 係 冇錯冇錯。恒生商學院就比較快啲，但係都其實講緊係二十幾三十年嘅時間咁上下嘅都，咁所以都係要慢慢打好個基礎，穩打穩扎，我哋都會努力嘅，會努力嘅。 嗯，另一個問題，我想問阿蘇總監啊，而家其實東華都係咪一個好龐大嘅機構？係咪已經超過10,000個員工咧？ 我哋而家有343個服務單位，員工咧就大約係15,000個人。 哇，萬五添，我要萬零，萬五好犀利喎。 係。 咁你啊，總監最清楚，佢其實個結構係咪好似話有7個科喎，3個處係嘛？ 我哋而家咧就有11個科， 11個添喎，我又 總共12個啦， 又漏咗啦。 係啦，其實 唔交 update 啦。 最新嗰個咧。就是我哋个历史档案办公室。 哦，有历史档案。 好似喺广华噶系嘛？广华个博物馆。 博物馆就喺广华，但系我哋有个档案嘅中心咧，就喺葵涌嘅。而我哋今次呢个文化展览咧，负责帮我哋去即系统筹呢个展览嘅咧，就系我哋嗰个即系我哋嗰个档案历史文化办公室啦。 哦，喺呢个。 系啦，呢个就系我哋即系呢个办公室嘅嗰组同事。 东华三院嗰度咧，广华院好似咧，而家系改建紧。 而家重建紧，而家 系啊，重建喎，系啊。 系，咁我哋个文物馆都暂时关闭咗。 系啊，嗰时都经常入去睇啊，嗰个 系啊， 啲相啊，同埋嗰个建筑好靓啊。 系啦，冇错。咁啊，但系而家就要去到2026、2027左右都先有机会开翻。 只开翻啦，哦。 系，所以就。大家如果想睇下即係東華嘅舊嘅嘢咧，就文化博物館呢個展覽咧，就係、是、今次就係一個好好嘅機會。 哦，嗰啲牌匾都會喺嗰度展出。 有部分牌匾我哋都搬咗去展出，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個展覽咧，我哋覺得即係除咗真係話睇一啲即係展品之外咧，就正如好似我哋嗰個展覽嗰、那個即係、題目咁，我哋都好想係即係將嗰個籌募嘅文化咧。是展示俾香港個即係市民，即係大家知道。咁我哋嘅睇法咧就係話，如果從1870年開始，東華做籌募咧，其實係可以分咗幾個階段咧，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嗯。 咁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是、一啲即係商人嘅佢主動做慈善嘅嗰個年代。 係。 咁大家都知道，正如好似丁博士講，我哋啲創院嘅總理係商人啦，南北行嘅老闆啦咁。咁喺早期咧，即係成個東華嘅運作咧，好主力咧，其實都係靠一啲商人啊，一啲有錢嘅人咧，佢哋係即係捐獻佢哋嘅財產或者捐獻佢哋嘅錢出嚟咧，就去起醫院啊，或者去幫助一啲即係貧富嘅人。 呢啲以華人為多係咪？ 冇錯，呢啲就主要都係用華人為多。咁、而喺早期咧，就因為我哋國內嗰個政治同埋經濟狀況啦，我哋有好多。國內同胞出咗去海外， 係 係嘛？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咧，東華除咗係話喺香港做醫療啊，做呢個救濟呢、這個即係比較貧困嘅華人之外咧，其中一個好大嘅工作咧，就係、是、落葉歸根、原籍安葬， 係 海外華人咧就好多聯繫嘅。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做嘅籌募工作或者即係即係各方面嘅嘢。其實個地域就唔係淨係限於香港， 係 咁亦都係同海外個聯繫咧，因為嗰個原籍安葬嗰個工作嗰方面咧，嗰、那個聯繫係比較多嘅， 係係。 咁所以好多時候咧，當時咧，如果國內有咩大嘅旱災啊、水災啊各方面咧，我哋嗰個當時嘅總理嘅籌募嘅能力唔係淨係限於香港， 係 其實個籌募咧就去埋海外嘅一啲華人嘅會館啊、華人嘅團體咧。當時咧，大家都係會即係捐錢翻嚟咧，所謂捐錢翻鄉下，咁去幫國內。咁呢個咧就係、是、基本上係即係第一個階段。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是、話去到大約係二十世紀初期咧，咁多咗國內嘅同胞落嚟香港，即、就、係、是、開始喺香港生活。咁喺戰前咧，其實成個即係、就是、大家即係、普通。即平時大家冇咩活動嘅，咁其中一個活動咧就係聽戲曲，係咁所以咧喺第二個階段咧就我哋即多數做嗰個籌募活動咧就係透過一啲戲曲嘅義演啊，或者一啲即粵劇嘅命令啊，譬如即大家喺度做義唱咧， 咁去籌款，籌款之餘咧，亦都俾一啲即係娛樂呢啲普羅大眾。 係， 咁呢個咧係即係戰前咧，其實基本上咧都係呢個模式。咁當然亦都有啲好新嘅嘗試嘅，以前好創新就話有馬標啦， 係 有賣花籌款啦，咁、 嗯 都有呢啲模式。咁、但係之後咧就正話丁默士都講啦，咁就開始經濟差啦，咁然之後亦都去到一個日治時期。咁當時基本上咧，就係、是、都係籌募活動大部分都停曬，咁亦都即係丁博士都講咧，當時我哋都面對一個好困難嘅時候，機構特別日治時期，真係山窮水盡，幾乎要做緊平日嘅醫療服務咧，我哋都有一段時間咧係冇錢買藥，因為啲藥好貴，亦、都喺國內揾唔到嚟香港。咁、捱過咗嗰個時期之後咧。就去到戰後開始五零年代咧，有另外一個階段啦。咁、因為咧就開始發覺咧，你唔可以即係淨係單純咧係叫即係商人去捐錢。咁所以啲籌募嘅活動咧就開始要比較大眾化一啲，係吸引多啲群眾去參與。咁所以嗰陣時候我哋就開始有啲遊藝大會啊，亦都繼續有一啲嘅粵曲嘅義演啊，啲。即係粵曲嘅大老官嚟幫我哋做義唱啊，開始有繼續有賣花啊、賣旗啊，比較特別嘅嗰陣時咧，就係、是、一啲遊藝會裏面咧有抽獎券賣嘅喎， 係有抽獎券賣 咧，就係嗰啲獎品咧係完全同個抽獎券嗰個價值咧係不成比例到咧，我哋自己睇翻咧，其實都嚇死人嘅， 係咩？哦， 五毫子一蚊一张抽奖券咧，你个头奖可以系喺摩罗街嘅一栋洋楼。 哇， 唔系一个单位， 一栋 楼，系一栋楼， 即系捐出嚟嘅。 其实咧就系、是、当时咧，董事局嘅前辈好聪明，真系集腋成裘。咁咧就筹募咗大笔钱嘅时候咧，就攞当中筹募到嘅钱，可能当时我哋睇翻记录。可能是兩萬零蚊就可以買到一棟物業，咁當然嗰棟物業係講緊可能係三層高或者係最多係四層高嘅一個即係樓宇咁。咁但係你諗下，即、就、係、是、一張一蚊嘅抽獎券，同你攞一棟樓，咁你話 爭得遠啊，係啦， 係咪即係完全 唔啱比例啊？ 但係係一個幾成功嘅，即、就、係、是、可以策動到群眾去一齊做善事咧。其實即係廣大嘅群眾一齊做善事咧。嗰、那個年代開始嘅年代，其實就係講緊五六十年代。 係啊， 嗰、那個模式亦都係喺嗰陣時開始咧，透過呢啲賣旗啊、買飛去睇呢、這個即係粵劇嘅義演啊等等咧，就去即係開始係開始嗰個模式咧，嗰、那個初型咧就走咗出嚟嘅。 又做善事又可以得到巨獎。 冇錯，咁去到六七十年代開始咧，其實就因為有電台。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就喺嗰個宣傳啊各方面嘅嘢咧，就嗰個群眾嘅基礎咧就更加擴闊啲。 我都記得係， 係嘛、去到七十年代咧，我諗啊，阿次官你就一定 係我幫手做歡樂滿東華。 一有電視咧，嗰、個喺個社會上高嗰個滲透力同埋嗰個感染力咧，就已經係完全咧就係、是、將我哋成個香港人嗰個籌募嗰個文化咧係帶到去另外一個層次。嗱，咁我如果冇記錯咧，就至管初初咧開始咧，我哋董事局都係喺歡樂今宵咧， 係冇錯， 就揾一晚去 十二月五號，一定係嘅，一定嗰晚嘅， 係啦。咁、但係我睇翻記錄咧，當年咧，我哋講緊一九七幾年嚇，七五七六年咧，做一晚嘅電視籌款加埋，即係當然之前係有東華周啦嚇，有宣傳等等。又有啲大老官啊，咁啲即係 李二昌 老官好多啊，包括阿長高啊，點啊， 佢一定嚟添。 做過一晚，其實係可以籌二百萬嘅喎，係七 啊，可以嘅， 係好緊要、好緊要嘅一個， 好犀利嘅， 嗰時嘅二百萬，係啊，同而家就 嗰陣時咧，勞動到咧好多東華嘅護士啊、醫生啊，甚至乎咧教師啊、學生咧。你要听电话的，我哋拨咗二厂、二三厂咧，系听电话 的，系我哋而家听电话嘅义工咧，主力咧头一间喺欢乐满东华就系、是、我哋啲护士同事。 系啊，真系啊，好。 第二間就係我哋啲老師同事，到而家咧都係咁樣維持落去。係 啊， 咁但係咧就去到七九年，我哋就變咗係歡樂滿東華啦。 係啦、 啊。咁呢個可能阿司官你最熟啦，因為你一定係其中一個鼻祖。 係啊，唔敢講，但係我有幫手。 係咯、啊，嗱，咁我哋又倒翻轉頭，我哋成日都想問嘅，真係當初究竟呢個歡樂滿東華咧，其實嗰個構想係我哋董事局啲前輩啊，定還是係 大家傾出嚟嘅？大家開會傾出嚟，咁係啦，咁最重要咧就係有啲名伶咧、明星咧。话资助，佢嚟义唱，咁啊点样做咧？咁啊夹埋咧一齐倾下，咁啊又安排一节目，咁然后咧就又安排咧啲人物或者电话公司咧俾出嘅电话线，咁然后咧就去做呢啲筹款，咁啊小弟咧有一个毕生贡献，认为感觉到光荣嘅咧，就系、是首先叫美术部咧就做咗啲箱啊，就去嗰啲村嗰度咧，同嗰啲普罗大众咧捐钱。咁啊，嗰啲箱咧摆咗喺欢乐村啊，嗰时嘅欢乐东华嘅村咧，参加嘅村咧，吓好多人咧去捐款嘅喎，几毫子嘅啫喎， 系。 你估唔到嘅集应成球咧，可以去到几十万嘅喎。 系 翻嚟数咧，都有排数嘅。 系咁啊，志官，你记唔记得七九年第一次嘅欢乐满东华筹咗几多钱啊？嗰晚 唔系好记得，200万 嘅。唔系啊，嗱，去到1979年咧，第一次嘅正正式式叫欢乐满东华咧， 系 筹咗730万。 哇，好犀利， 犀利， 好犀利！ 我哋讲紧74、75年嘅。歡樂今宵嘅嗰個嘅時候，嗰個版本嘅歡樂滿東華都係講緊200萬多啲。 係啊，冇700多萬，真係一個神奇故事，神奇嘅數字㗎。 應該乘翻而家應該廿倍㗎咯， 唔止咯。 到而家嚟講嘅真係 千幾萬㗎咯。係 啊， 但 係 你諗下，即係電視嗰個感染力 幾犀利啊！ 而嗰個推動力咧，係、 啊。 將呢一個我哋嗰個社會嗰個文化其實係轉變咗嘅， 係啦。 呢個特別係話，如果其實冇歡樂滿東華冇電視台咧，我相信其實正話阿志官講嗰個屋村屋苑嗰啲籌款咧，其實都做唔到， 亦未做，未必有咁好成績。 冇錯，冇錯，冇錯。 係啦，咁嗱，我哋講到慶嘅時候咧，就要聽日歌啦。 好啊，好啊。 咁一陣咧新聞之後繼續啊。 好。 咁呢只歌咧係。叫做为全世界唱歌，咁听完歌之后咧，新闻报道，大家先听歌先。 世界歌唱，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有线宽频宣布调整架构，受影响员工大约一百人。据了解，新闻部有四十人被裁减，负责专题和调查报道的新闻次针全组被裁，受影响员工即时离职。新闻部多个组别主管其后亦都请辞，中国组就全体请辞。有线宽频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冲击全球，对香港未来经济环境带来不明朗因素，公司以开源节流、控制成本等方式维持竞争力。有线新闻港文组五名采主和十一名记者辞职抗议，对高层一手摧毁有线新闻部表示极度遗憾。他们发声明表示，曾经向四名高层要求交代裁员准则，但有人以烂仔形容同事，裁员之前亦都无知会或者咨询各部门主管，做法极不尊重，令人愤怒。本港新增8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占72宗，其中23宗源头不明，初步阳性个案有超过60宗。尖沙咀、松山海鲜窝先后有食客和工作人员确诊，当局要求上个月中去过人士做检测。将军澳日出康城一个地盘合共出现11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估计是工作期间传播，大约900名工作人员需要检测。新增个案中32宗和歌舞群组有关，另外伊丽莎白医院一名组织病理学医生确诊，一名的士司机亦都染病。政府明天起收紧防疫措施，为期两星期。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卡拉 OK、公众娱乐场所，包括博物馆、电影院和主题公园、麻雀天狗洒落处、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和泳池必须关闭。餐饮业务处所的堂食时间听日起提早至晚上十点结束，不得多于二人一台，顾客人数上限维持入座率一半，离开餐台时不得饮食，并且要佩戴口罩。健身中心和体育处所继续开放，但在室内运动期间必须一直佩戴口罩，只能进行单对单授课，观众席必须关闭。只作现场表演的公众娱乐场所可以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开放，演出者亦要在可行情况下一直佩戴口罩。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30041点，升40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670点，升4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4.59，瑞士法郎0.904，加元1.297，人民币6.574，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202，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兑美元0.7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74美元，卖出1806.5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初时部分时间多云，最低气温约18度，日间天晴干燥，最高气温约23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接近周末新界早晚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评论员林小鲁， 我睇到跃动港岛南第一个反应，我假设咗政府系继续无限度支持海洋公园。嚟紧嘅时候，珍宝海鲜舫原本系一个好成功嘅商业机构手上，都挨唔到嘅时候，两者合并埋，系咪会变成一个成功嘅协作呢？其实都有一个好大嘅挑战。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嘅病征可以好轻微，日又唔舒服，唔好翻工翻学，仲要戴口罩同立即睇医生。 係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門診、私家醫院或診所，主動向醫生提出進行由衛生署免費提供的冠狀病毒檢測服務，將樣本交去指定收集點，或者利用收費的上門收取樣本服務， 及早檢測，推前診斷。 细杰，你睇下个男仔型唔型啊？ 瑞文，你喺度研究小鲜肉，蛊惑啦你？ 唔系咧，你咪睇佢高高瘦瘦，成个书生咁啊！其实啊，佢能人所不能噶。 我知道，今个星期我就系请嚟咗呢一位单人匹马上门回收男，讲下佢点样做环保嘅开荒牛。 而我就揾嚟天文台嘅团队，讲下厄尔尼诺同拉尼娜现象。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谢祖慈，制作周伟业， 继续分享由艾力克斯密特同埋强纳森罗森伯格共同撰写嘅 Google 模式 How Google Works。 喺好多国家同埋地区，谷歌好似已经成为我哋生活嘅必需品，无论系上网搜寻信息、收发电子邮件，亦或系出行导航，我哋都好似唔可以离开佢。而谷歌嘅产品成功嘅秘诀究竟系咩呢？ 作者认为技术洞见系关键，唔应该将赌注只系压喺市场调查方面。产品经理需要制定产品计划，但喺呢啲产品计划往往缺少咗佢哋最重要嘅元素，即系技术洞见。技术洞见系建立任何新功能、新产品、新平台嘅主要基石。通过新的应用科技或者设计，他们能够极大程度上降低成本或者提升产品的功能。因此，拥有技术洞见的产品往往能够从根本上超越其他同类型的产品。这种显著的优势能够令到产品不需要太多市场行销就能足以吸引用户的目光。 任何成功的谷歌产品都不少得这些技术的洞见。谷歌搜寻之所以能够超越以前所有的搜寻引擎的原因，是因为创始人实现了通过比较各种搜寻结果之间的相关性，按相关程度来排列搜寻的结果。 同样地，这些失败的产品往往都缺乏技术洞见。谷歌曾经尝试将网络广告中的专业做法转移到纸媒、广播以及电视广告市场等方面，这些做法表面上都很聪明，但是缺乏了最根本的技术洞见，就是没有降低成本，亦都没有做出与众不同的亮点，因此最后全部都失败。 讲到底，技术洞见的本质就是将用户的需求放在首位。要有技术洞见，我们需要对互联网的演化趋势和产品实际功能的突破进行深度的思考。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 Google 模式，作者艾力克斯密特以及强纳森罗森伯格，由天下杂志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12:00，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二咧，咁岑日飞兄咧主持，咁请到嘉宾咧就苏又安同埋丁新炮两位先生，咁讲嘅题目咧就系、香港东华三院啊百五年筹募文化同埋社会嘅发展。咁刚才咧阿苏生咧已经咧讲咗咧呢个筹募文化啦。咁啊，籌募文化咧，正話講到79年啊嘅東華喺電視台嘅節目咧，小弟有幸咧參與。咁啊，事實上真係一個好好使人鼓舞嘅節目嚟嘅。咁啊，當年咧，亦嗰個現場氣氛咧，喺舊嘅廠啊，舊嘅一廠咧，歡樂今宵嘅主持做緊嘅時候咧。系气氛好好嘅， 咁啊，外边咧虽然天气冻要啊，十二月啊，开始嘅时候，但咧开始冻啊，但咧仍然咧充满人间温暖嘅。咁啊，呢个咧，苏生讲得好啱。 系啊，呢、這个我谂其实即系讲翻欢乐满东华咧，即係有好多元素呢，我諗當年即係電視台嘅前輩呢都諗得好好啦，即係我哋一定有粵劇名伶嘅二唱啦， 一定有嘅， 呢個一定有啦。咁另外亦都有一啲藝人嘅一啲好賣命，甚至乎我哋講話啲高藝嘅表演㗎 喎，係有嘅。 呢啲又係好刺激喎，呢啲次官係咪又係你哋特登度 係呀？嗰陣時呢，因為好多呢個台慶嗰陣時呢嘅節目呢轉化過嚟嘅，咁啊有一次咧，我記得咧，仲係做過潮州嘅音樂、潮州嘅劇喎，要請到咧中國最出名嘅潮劇嘅女旦啊， 姚船秋， 係姚潮姚蕭南英， 啊蕭南英， 咁啊過嚟咧落嚟香港咧就做陳姑追舟。 系 咁阿野峰咧做嗰、那个撑船嘅船家， 系 佢啊饰演嘅陈姑， 系 咁呢个咧冇嗰个系旱地嚟噶，喺个一厂度冇水噶，但系咧佢哋嘅行为啊，嗰啲做手咧就使到咧观众好似睇紧佢哋撑紧只船咁样， 系 就经过水面又经过桥头。啊、真系咧一流啊！唱嘅歌虽然我唔识听，但系潮州嘅音乐咧真系好动听，同埋个做手咧系相当之有艺术感嘅。 系 啊， 咁我谂当年其实《欢乐满都华》一定系电视台其中 最重要嘅筹款节目之一嚟噶啦。吓，系比其他嘅筹款节目咧，都更重要。 系， 因为佢时间长。去到成有時，我記得咧半夜嘅 三點定四 兩三，好長嘅， 係啦， 兩三點嘅，咁而陣容咧係好大嘅，真 係 講唔出嘅， 而家都係 講唔出咁多陣容。 係咁，另外仲有我記得早年啲咧，我哋亦都一定有香港小姐噶嘛， 係啊係 啊。而家就好似呢幾屆啲香港小姐就好似怕醜咗啲，就少咗啲幫手。不過今年有嘅，今年我哋都有香港小姐幫我哋手。 哦，都有。 係啦，咁其實即係再講翻，即係點解《歡樂滿東華》或者個電視台咁重要咧？正話即係新聞之前都講，其實冇《歡樂滿東華》冇電視台嘅推動咧，其實我諗我哋嗰個籌募文化咧。有個好大嘅重點咧，其實係落唔到去屋村。 哦， 因為即係七十年代開始、八十年代開始咧，我哋啲新市鎮發展啊，好多新屋村咧，其實點解係會即係大家每一年都咁興高采烈去參與一個社區嘅事，亦都係一個慈善嘅事咧？最主要就係話電視台嘅宣傳啦，電視台嘅推動啦，同埋當時咧就經濟開始富裕，好多即係。普罗大众的家庭都有电视机， 中产冒起 了，而电视机当时我想志官都同意，一定是我们香港人生活最重要最 重要的，最重要的人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视，然后才开灯。 还有我记得以前即有时候你赶不及回家，你企喺街嗰啲 都要睇，冇錯， 係有電視睇噶嘛， 係 開住曬啲電視噶嘛， 係啦係啦。 咁所以就講得到就係話，當時喺70-80年代咧，電視因為係已經融入曬香港人嗰個生活咧，咁其實喺推動嗰個成個香港嗰個籌募文化咧，其實就好緊要嘅。 係啊， 咁亦都因為當時咧就亦都我哋香港嗰個社會嗰個倫理嗰、那個即係睦鄰嘅關係好啲啊。 係。 咁所以即係我諗，其實如果我記得咧，就去到80年代尾或者甚至乎90年代咧，我哋都仲可以真係拍門去叫人捐錢噶嘛。 係，直情要啊！ 啲主席啊，我哋啲董事局嘅成員啊，拍住阿肥姐啊，或者點咧，大家係去屋村拍門叫人捐錢。 有啊有啊有咁嘅事。 同埋當時咧，亦都好多所謂屋村嘅互助委員會咧。是去幫手去做各式各樣的義賣又好啊，他們自己的籌款晚會又好啊， 或者到今日咧都仲有一個好得意嘅特色咧，就係話我哋喺歡樂滿通華嘅節目裏面咧，就有大老官幫我哋做粵劇啊、唱戲啊，譬如啊新馬師曾啊、長歌地啊呢啲咁樣嘅即係大老官。但其實去到好多地區咧，我哋有好多街坊咧，或者好多善長咧。啊！佢哋自己都會搞呢個粵曲晚會， 有嘅有嘅有嘅， 嚇佢哋即係喺曬自己啲社區會堂啊，或者點咧，佢哋咧都做呢樣嘢，咁所以即係證明嗰個文化個氛圍咧，就一路係喺度擴散落去。 係啊， 咁啊當然到到近年咧嚇，即係過去嗰十零年開始咧，就除咗粵曲之外咧，就唱卡拉 OK 咧。其實在我哋啲村裏邊咧，都係啲晚會裏邊咧， 好重要嘅一個項目， 好重要嘅一個籌款嘅一個項目。 阿蘇總監嗱，你講起長哥咧，我又想問啊。我知道阿長哥將佢嗰棟永祥大廈捐咗俾東華喎。 係啊，佢 而家值幾多錢啊？ 嗱，當年嗰個錢個價值係點咧？我就要查翻先清楚。咁但係因為佢哋即係成個係個物業係即係個物業，即係有一啲嘅權益捐咗過嚟俾我哋啦。咁你正話丁博士都講啦，我哋啲物業咧就揸住喺度，即係長時間係收租，然之後將啲租咧就拎翻去做善事。咁所以咧，實際話啊，嗰度係幾多錢啊，或者個價值係點咧？我就要翻查一下先資料先知。咁因為嗱，永祥大廈咧。就繼續都喺度，我哋都冇特別改變佢啲乜嘢，咁繼續都係即係喺度嘅咁樣嚇。咁又嗱，咁七八十年代咧，就一路去到九十年代咧，電視嗰、那個即係推動嗰個籌募文化嗰個就好緊要啦。咁亦都因為即係當時即係歡樂滿通華係個王牌嘅節目。喺歡樂滿通華之後之前咧，我哋就有一輪嘅前奏活動啦，屋苑其中一個啦。另外都一路啲活動咧都多元化咗好多嘅， 冇錯。 咁又有打高爾夫球啊、諸如此類啊嗰啲咁嘅項目咧，我哋都多咗好多。但其實咧，去到2000年之後咧，我哋又即係發覺咧，社會個狀況咧就轉變咗啦。咁我哋咧就發覺亦都要即係除咗係話即係歡樂滿東華，即係呢個咁重要嘅每一年嘅王牌節目之外咧，我哋繼續咧就開始就即係做多少少其他。比較即係再係大眾化啲嘅一啲嘅籌款項目，亦都睇住即係各方面即係唔同嘅即係特別年青人嘅需要啦，都有啲新嘅項目咧係走咗出嚟嘅，譬如打保齡球啊，譬如做另外一啲嘅體育運動，即係嗱以往我哋係做足球籌款又有啦，咁但係近幾年咧，我哋可能係會做一啲即係即係喺市區裏面嘅競技賽啊，或者有啲其他嘅團體就會做踩單車啊、跑步咧。咁其實睇到咧，就係話我哋一路做嗰個籌募嗰個活動咧，都係跟住嗰個社會嗰個大眾認為可以接受嘅活動啊，或者特別係年輕新嘅一代，佢哋有啲乜嘢生活上高 流行嘅，係 啦，中意嘅嘢咧，我哋就會去做。咁近呢幾年咧，特別係今年疫情啦，咁好多即係聚會都做唔到啊，或者我哋傳統做開嘅籌款晚會啊，或者其他籌募會都做唔到咧，咁啊變咗去做網上籌款啊， 係啦， 咁網上籌款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個即係少少嘅經驗咧，就係話雖然咧就唔係喺嗰個實體嘅世界或者嗰個實際嘅環境裏面，咁但係其實咧，只要你有一個好好嘅一個。所謂即係籌款，或者做一個特別嘅慈善嘅項目嘅目標咧，其實喺網上高嘅嗰、那個籌募嗰個能力，或者喺網上高即係得到人哋響應支持嗰個潛在嗰個力量咧，其實都好大嘅。 係啊，真係好大。 咁、所以咧就即係變咗就即係而家就一路都係。跟住嗰個社會發展，即係繼續走啦。咁我哋就服務咗香港150年啦。咁做咗150年嘅即係慈善籌募嘅工作。咁我咧都希望咧繼續喺香港咧就即係做一個即係好嘅一個例子俾其他團體同埋俾香港咧就即係繼續我哋喺呢一方面咧可以做多啲工作。事實上咧香港人咧。 如果即係睇翻一啲數字咧，我哋香港人啦，唔好淨係講話我哋啲大商家，其實香港人係真係成個社會咧，都係一個大嘅慈善嘅一個群體嚟嘅。我手頭有嘅數字咧，就一啲參考嘅數字咧，就唔係即係最新嘅。我哋講緊2014-2015年嘅時候咧，香港人啊，香港嘅公司同埋香港嘅市民每一年捐嘅錢咧，係超過110亿。 哇！係，好都係記錄嚟㗎啦。 一個真係一個好好龐大嘅數字。咁而我哋平日咧，日常我哋話即係最容易你做得到嘅。你喜歡出錢或者你喜歡出力就是賣期啦，那賣期現在就大家都知道星期三星期六呢，在正常的時候呢都一定很多人賣期，那賣期呢就會很多學生又參加，義工又參加，老人家又參加，那其實呢我們講緊賣期呢，每一年在香港呢只是賣期那么多個慈善團體加埋呢，他們每一年我們可以拿到那個收入呢，那個善本的收入呢都超過1亿。 哇， 咁厲害。係，咁所以即我哋即我哋都係即真係我覺得呢，譬如好似丁博士或者其他學者呢，係真係可以從即一個學術嘅角度呢，去真係去研究一下呢，點解我哋香港人呢有一個咁長咁長嘅時間呢，係不斷咁樣去年復年，每一代人呢我哋都係去咁有心咁有力去做善事，我覺得呢個係好值得我哋去即係研究嘅一個議題。同埋我即係香港人咧，我哋自己都應該係好覺得我哋係值得為我哋有一個咁樣嘅慈善嘅氛圍啊，有咁嘅思維咧，係值得驕傲嘅呢樣嘢。我都好有信心，我哋做嘅慈善嘅嘢咧，真係喺世界咁多個國家或者城市地區比咧。我諗我哋一定係前列頭十位。 啊，當然啦。 係啊，咁呢個我覺得係東華三院亦都，我諗我哋係即係亦都好驕傲咧。如果係話喺推動呢個香港有一個籌募文化，或者有一個咁樣嘅社會氛圍咧，我相信我哋係盡咗我哋一分力。我亦都好有信心咧，我哋機構過去嗰150年咧，我哋係喺呢方面係有貢獻嘅。 係阿丁博士啊， 丁博士有樣嘢我想你講講啊，就1918年香港嗰個馬場大火啊， 係 咪東華好似後成咗個紀念碑而成為法定古蹟嘅已經？ 是啊是啊是啊，几年前成为一个法定古迹，因为他1918年的马场大火呢，就主要来讲就是因为那个年代一年才拍一次的，大赛很巴闭的。咁啊，但系 嗰啲棚架冧咗嘛， 系啊，因为 啲煮嘢食噶嘛， 下面前熟石档嚟噶， 熟石档 大排档， 烧着咗上面嗰啲草竹搭嘅草搭嘅，咁一烧起上嚟就一发不可收拾。 嗯， 咁东华主要嚟讲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咧呢班人即系烧死好多人啦，咁啊东华就帮佢有啲做一啲法事啊咁样样， 系啊 系 啊。 揾啲高僧嚟到，即係嗰陣時好似係喺鼎湖啊， 係啊，冇錯。 我記得咗個咩高僧啦，揾個高僧嚟咧，就幫佢做法事。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幫佢哋即係做一個差唔多一個公共嘅墓園咁上下啦。係嚇，就將佢哋嘅即係揾到嘅遺骨擺埋一大堆。 嗯。 咁但係佢哋又即係揾到好多人名啊，因為你家去睇到嗰個馬場大火紀念碑咧。其實就是有很多人名的，因為那時候都死了相當多人， 600多人好像 是啊，都相當多人， 一個公務形式啊， 是啦，一個公務的形式。其實他們找了幾個地方的，最後就是決定都是在掃港鋪，即是近住依家大球場對正那裡啦。在那裡就當時找到一個建築師叫做何想啊，佢就設計咗呢個咧係中西合璧嘅一個咁樣嘅一個紀念嘅一個公共墓園咁上下。咁啊咁啊，依家呢個係法定古蹟嚟嘅。 係啊。 咁啊，但係咧就我諗要提醒大家，如果要去睇嘅時候咧，就要最好唔好一個人，最好係幾個人，因為嗰條路咧就。一方面是比較崎嶇，二方面那條路沒有人行， 沒有人行的， 沒有人行的，還有還有一個問題呢，就一定要穿長褲， 很多蚊啊， 那些蚊多到不得了， 這個是好貼士， 這個是好貼士， 因為我試過幾次呢， 提醒啲人千祈唔好着短褲咁啲人。 係咪唔聽話咧就蝦嘢啦？ 咁一去到咧就喺度跳舞，因為咧被蚊咬到，喺度跳。 係啊，多謝多謝。好啦，咁啊今日咧講唔完嘅呢個題目，咁啊好多謝啊蘇生同啊丁新柏博士。咁啊，多謝多謝。咁啊，預告咧星期三即係明晚啊，我哋嘅題目咧就係、是、少年與海，唔係老人與海喎、 哦。 少年與海。咁啊，當日咧就係、是、林佩理主持，咁啊嘉賓咧就係、是、李志謙先生，咁啊同埋小弟，咁啊大家咧聽下呢隻歌先。呢、這個歌咧好出名。咁叫做喝彩啊！阿陈百强唱嘅，咁听完只歌之后咧，就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咧，就那些年啊，阿基哥咧嘅节目，呢、這个节目咧系播好多靓嘅音乐，咁亦替我哋节目咧好捧场嘅，咁大家咧记得收听，听完之后咧最好休息。咁好啦，咁多谢两位，咁今晚咧系 多 谢多 谢， 多 谢 多谢， 拜拜拜 拜拜拜 拜 拜，咁我哋都 say goodbye 啦吓，下个礼拜再见，辉哥辉哥， 系 好，拜拜。 心要受苦痛的煎熬，快快走上欢笑的跑道，剩一分热仍是要发光，找紧美好。春风一吹草在苏，永远不见绝路，明日变迁怎么可知道，何时悲观顺命数，似朝阳正初升，你要自信有信心解开生死结，还无。